做个女人应该要为难

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，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。可是我真的不相爱一场，不要谁心里带着伤。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像最初要成。 心痛在蔓延，怎么勇敢去跨越？ 情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为你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，全部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怕感情出了界， 你还在不在？ 全世界都在变。怕真心出了界， 我才明 白，我已经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为你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 还是一样转转转，不管